的幸福，伤害带着来养生的美食的偷偷的流泪，不要觉得自己好失败，快点勇敢的站起来，把过去的回忆都当作是历史，无人相能相能是你不是你的雕刻，你上锁被拿去加装制作，也不再会是那每一个的精神怒吼。 谁来操纵我的嘴，我睡了多少夜，斑驳的堡垒越残缺，当盛宴囚禁就像在这泡的溶液，空间的靠着喜欢的溶液，王子做中间，谁听见我的手和谁告别，他掌控我灵魂，我的想念被深藏困难的时光里面，爱恨幻灭，在你之前的一场盛宴，囚禁就像在这泡的溶液，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踏心，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想看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人的世界也许好也许坏，个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了，不用担心，谁也不用对谁管了，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 享受了设计，舒服我在沙发里，想来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我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大事所以最开心，曾经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的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 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奔驰智达奔驰 C 725888。

痛，彼此纠结，为何我无法分解，厌倦的疲惫成了一片泪，伤痛都已无法消灭，泪水滋润着泪水，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完美的借口，泪无不留下，你不如用乱箭射吧，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了那时间的承诺，说谁让你关注我，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即使我头也不回，这委屈梦向我吹，情愿你全部摧毁，也留着遥远的火堆，给你的自由将我吞没，给我的爱像一根线索，你放手却困住了我，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全为了时间的承诺，我抓着让你换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 sparkle moon lost in your hair, golden star lighting your eyes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come down, follow you. Oh.Just like me, they love to be close to me.To you.

邰正宵。照片里的邰正宵细腻的皮肤，精致的轮廓，和邰正宵交谈的时候呢，你很容易会被他的坦率热忱所感染，让人觉得不是面对一位著名的歌星，而是面对一位有爱的弟兄。我们一起来听到邰正宵带来我不配。 留在身体里吗？即使你把以后的路都走错，我和你怎样的幸福过，我都会记得。可以让我长时间的凝视吗？和你住过临街的某一座，明天就要拆掉了，我们跟坍塌的楼梯一起消失了。我们幸福过，你给过我，多高兴我的生活，你猜如果那些快乐都真实的存在。 我们幸福过， 你给过我，感情会记忆几次反复，可是在永远的心也会变苍老了。可以让我都不要再想起你吗？像一座城楼分水在遥远划过，我和你等待一起长出白发，还会有那一天吗？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平静吗？平静的相信你在我视线中的错，你让我努力的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是我的幸福，你猜如果那些快乐都真实的存在， 我们幸福过， 你给过我，感情会记忆几次反复，可是在永远的心也会变苍老了。可以变得更加的平静吗？平静的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你让我努力的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了。 曾经出现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babe. So on the same, only know I got a plus one. I'm done falling off and picking up the lights. I'm single for the summer, I won't be down. One more to another, oh, we'll tie down. I'm sleeping like the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You might see through it, but I'm putting on a poker face. Give another rest to my ex and my next. I think it's time to take a heartbreak out, babe. So on a Saturday, only know I got a plus one. I'm done falling over, pick up the lights. I'm single for the summer, I won't be down. One more to another, I'll be tied down. I'm feeling like a queen in the California king. 重新再自己、oh。

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周华健的音乐给听众的感觉呢，是一种清纯如水的感觉，尽管没有太多的技巧修饰，却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的真心真情。一起来听到周华健的《上上签》。了解你不难如冬天， 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心若倒悬很感谢天，我最美的发现。只是表面，其实你心思细薄，简短缠绵。日子久了就明白，终日中我还是首选。我的承诺，男人有时真话绵绵，我会有你处处话绵绵。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肤浅。男人有时真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重演。男人总是真话连篇，不在身边讨厌，没有我挂念。 伤身，爱更困身。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

肿瘤当中的可挥发分子呢，会从癌变细胞当中进入尿液，含有特殊的气味。医学嗅探犬可识别出这种味道，以判断样本主人是否有癌症。这个项目呢，已经得到了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批准，进入了试验阶段。早先的训练当中呢，狗狗对前列腺癌的检测准确率超过了90%呢。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眷恋，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我的心 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下面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叫做《成全》，她会用情感唱歌，能够轻易的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出来。一起来听到刘若英带来《成全》。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

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做《小情歌》。小情歌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都非常的温暖动情，打动人心。婉转的男声唱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爱情的感觉，唱出了对爱情的执拗和挣扎。一起来听到苏打绿带来《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好像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温热。心声交错的城堡，